我说谁不打我呀？ 你瞧我也别扭。 您就知咱们有涵养没有了？ 嗯， 我是满脸带笑。我三大爷，您骂呀，您骂得着我？您跟爸爸有交情，您给我免罪了。 是啊， 老爷子，您喝多了， 一定是喝多了。 谁喝多了？甭废话，找房搬家，给我滚！您说这地方，您听着有气没气？我就问问，是欺负我们不是？ 我说这老头子可太难了，吃饱了喝足了，一说给五个月房钱，怎么着还撵你搬家 啊？ 还告诉你，这官司你甭打了，我进去来。他这叫欺负人，甭说你没做违法的事儿，做违法的事儿由你姓高的承担，与这房东有什么关系？ 这话我说的，我你凭什么撵我搬家呀？我这窝娼剧组了， 是啊， 我这造白面做马飞了， 就说呢， 违法是我的，与你房东没关系。 哎， 老头子说话也对， 嗯， 枪毙你们家德行，我管不着，让你搬家就有搬家的理由。 什么理由啊？ 我房子瓦都哪儿去了？ 啊？ 您说这叫什么理由呢？这叫我们是住房的，我们给你看房。谁那个房里房子里写着门窗户壁，没有写多少块砖瓦的？你怕你那瓦没了，你不会弄个套，你把它套上。人家住房的怎么进去的？ 哎呀，高先生，我问你，您住人家那个是灰瓦 瓦房啊？ 那么人家房上的瓦呢？ 您这人可真不记事儿。 怎么了？ 刚才我这五十块钱哪拿来的？ 砖瓦铺啊。 我跟砖瓦铺交买卖，您这人可真不记事儿。 怎么了？ 刚才我这五十块钱哪拿来的？ 砖瓦铺啊。 我跟砖瓦铺交买卖，咱们再说这事儿，您还不明白吗？ 哦，接着人家瓦卖砖瓦铺，这么跟砖瓦铺交买卖呀、啊？跟人搬家子， 这不就倒个表吗？ 啊，有这么倒表的吗？这回给我月房钱，你接人瓦，再给我月房钱，一卖这木料。没过一年，这所房成拉屎拉院了，给人搬家吧。 搬家先等等，我还有理由呢。 您还有什么理由？ 我老头子，你可别胡说八道，你睁眼看看。 嗯， 我接的是后坡的，前坡的我还没动呢。 嗨，那后坡也是人家的呀， 人家的，人家我们容易吗？黑更半夜的，上来下去的，孩子让摔个好歹的呢， 摔死你得管。 这那腊月天，天够多冷啊。 嗯， 我们孩子还刚七岁。抱着两块瓦白，小手冻得跟冰棍似的，眼泪围眼圈直转。 爸爸，你这两块砖奶呀， 那您瞅着不难受的很吗？ 这么孩子摔死的不多， 谁的理由不对呀、啊？ 你的理由不对， 那不对就不对 啊！ 人走错道回得来，办错事回不来，给他以错就错。 干嘛你还要？ 我给老头子一嘴巴， 嚯， 把钱抢回来了，把拐棍给他撅折了。我告诉你们三，我叫高德明，瓦接了。我瞧你怎么样？ 嗯， 限你三天，三天你不找我，四天头我找你。气死老头子直哆嗦。哎，好，小子，你就等着吧。 高德明，哎，你算捅了娄子了。 什么娄子呀？ 这闷三可不是什么好惹的。 这我还在乎这个？ 闷三好几个儿子呢，外号叫闷家五虎。 这六虎，这虎别人行啊，这虎我，谁不打听打听？ 嗯， 回去跟他大儿子一说呀。吓他大儿子直哆嗦 啊！ 哎呦，爸爸不让您出去哟，您一出就给我们哥几个惹事哟。您得把高德明高二爷给得了。 那您还高二爷呢？ 高德明不怎么样，高德明有个朋友。 谁呀、 啊？叫福宝仁呢。 我也不怎么样。 福宝仁不怎么样，福宝仁的哥哥有势力哟。 有什么势力？ 在白面房子里当窝衣哟。 那管什么呢？ 咱赶紧请出几位有头有脸的央个央高二爷去吧。 我都没听说过。 别人都找咱门口来，找咱门口来，咱们可就混不了了。 啊， 这大儿子就跑天桥去了，把天桥撂跤子全约上来了。什么沈三、宝三、张狗子、张宝忠， 啊， 连着帮场的四十几人。 是啊， 第二天都没等，当天夜里就来了。 啊， 哪个人都没空手来，都提着点东西， 还给您提了个蒲包， 每手里都提着根棍子。就站在我门口，异口同音的那么央着我。 怎么央着您来了？ 高德明，出去现在 这是一横呢，人这是骂呢。 那我倒不理会， 都被骂皮了，可是。 你说我这人见不得这个，他们一央着我心里倒直发软。 是啊，您是下边。 我心里我出去， 嗯， 说什么也不能出去。 这点起子， 是出去这种打轻了。 嘿嘿， 说了我一想不能不出去。 嗯， 他老在门口骂名，我这还混不混了？ 就是， 这叫往我脸上划道。到屋子学了， 学了什么？ 找切菜刀 干嘛？ 跟咱们拼命 啊、 哦！一人叛命，万夫难挡。 嚯、 哦！我媳妇看我模样不对， 嗯、 把切菜刀藏起来了。 哎，一定是怕出事， 颤起这个地方来了。 嗯， 就是家有贤妻，